期就是精进，精进就是拼命。过去打气说是讲拼命啊，这个拼命打老子，这个别个人能打，这个老子能打了吗？打老子就是不要命了，要亡身舍命办这件事情。拼命我们现在不讲拼命了，都讲拼体力。杜山堂打气用功要拼体力啊，没有好的体力办这件事情也是有困难的。你看哪一位高僧大德那个体力不好？如果是体力不好，虚云老和尚能活120岁吗？他120岁都能爬山呢，要飞跑。想用功办道，拼体力，拼心力，要拼啊！我跟你拼了，啊，不要命跟你拼了。没有这种志向，想办了生死的大事，那是办不好的，也办不到的。难道说我们发心都不是为了了生死的吗？都是为了想成佛做祖的啊，这个愿望都很好，都很好。那就要看我们的行处了。宗门下这一法要是讲到行处，你看宗门下的人怎么讲的啊，男儿自有冲霄志，不向如来行处行。你看这个境界高不高？那么行处，你说我们这个小佛的人讲到行处都是小佛耶，啊，修行不到。宗门下则不然，男儿自有冲霄志，不向如来行处行。你看这种思想，这种境界超越，是教外别传祖师禅吗？所以搞门寺，我们从这个近年以来逐步形成这么一个观念，成了这么一句口号。那搞门寺需要什么样的人呢？要三好。首先体力好，然之后那要素质好，就是品质好，最后呢那是叫道性好。要有这个三好，不要说是你住禅堂，你修行什么法门都能够适应。身体不好，你天大的本事你也不能够发挥耶。你身体不好，你无香不能做，今天有病啊，后天我又吃力了啊，我行不消了， 什么话就都来了，没有一股拼劲，你想了生死那就是骗人的，骗人骗不了啊，都是骗自己啊。当然人呢也不能够人比人啊，这个人比人，人家说是人比人就把人家比死，是不能比的。为什么现在打七还是打十个七，但是我们现在坐香呢就没有过去那么长了，能够坐到下一点半吗？每支香香也短，规矩呢还是比较松散的。你说这办这件事情怎么办呢？统管我们整个的佛教，如果是按照佛法所说的，到了末法了啊，到什么事情呢都属于末。什么叫末呢？就像射箭一样，才射出去这个箭呢是有力的啊，这个速度也是快的啊，那个力量它有消有始了的那个时间啊，到了最后呢那个力量就没有了，再没有呢这个箭就落下来了，就比喻这个样子。那个永嘉大师不是说的吗，叹乐法末时是众生福薄难调治，去胜远兮邪见深，魔枪法绕多阳惑啊。从那个时候自古以来就见到这一点，不知道在现在呢，永嘉大师那是唐朝的时候，都一千多年了。这个修行用功办道，我们现在的用功从福慧两门来讲，好像是我们是专门修慧的，智慧了生死。单修慧行不行呢？不行啊。如车二轮，如鸟二翼，你说那个鸟就一个翅膀能飞吗？那个车就一个轮盘就能跑了吗？啊，要福慧双修，特别把这个福字呢要摆在前边。福是慧的基础，福为慧基啊，就是我们现在的业障重跟这个没有福报是有连带关系的啊，没得福报就是净些个业障啊。人家说有我们愿消三障诸烦恼啊，愿得智慧真明了啊。什么叫三障呢？业障、报障，那么还有个烦恼障啊。我们看看我们现在要想了的，我们三障有没有啊？业障都现前，报障都现前，烦恼障那是更加现前的。什么叫做障啊？障就是障碍，障碍什么东西呢？障碍我们了生死，障碍我们成佛作祖，包括我们这个身体是个障碍，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形形色色的，每一个人的报不一样，都是人，人是一样的，感人天之果报吗？人天之果那报就不一样啊。啊，有男有女，有贫有富，有贵有贱，有愚有智，啊，它不一样，虽然不一样都是障碍啊。要想了施法界都要了，何况我这个人天的果报呢？ 要是讲修，那就要福慧双修，两条腿同时进步。如果这个把这个道理运用在国家，那是物质文明跟精神文明，运用在我们佛教当中也不离开这两个文明啊，啊，佛的物质文明，啊，智慧是精神文明。你说我们这个今天想修，想开始说，我这个要到禅堂里打气哟，我要去开悟啊，要了生死啊。先看看我们有没有本钱呐、啊？了生死是赚大钱的，赚大钱要有大本钱呐、啊，这本大利大，我们有这个本钱呐、啊。首先问问我们自己，首先我们这个身体的本钱有没有？这最起码的。你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搞革命也要身体呢，不带这个身体能够搞革命吗？啊，如果是从革命的这个道理来讲，那我们禅堂也是革命，我们还是革大命的。啊，了生死就是革大命，啊，必须把这个生死这个命呢给它割掉，了它，这就是割大命。那不要个体力来拼啊，拼个30年20年那有什么稀奇啊。嗯，现在不要说拼30年20年呢，拼一个礼拜，拼一个期两个期就感觉到吃不消喽，不行啊，我要休息哟。嗯，你看那个当值师傅，他说我辛苦了，我要换个人呐、啊，哎呀呀，可了不得，嗯，哈哈，年纪轻轻的，你不当值也要跑香做香啊，啊，当值也不过就是说是考板嘛，啊，考中板也不过这么点事情啊，就喊吃不消啊。发勇猛心容易啊，要有耐心，要有长远心呢，这是不容易的。嗯，没有这个长远心，没有这个耐心怎么办？要想办法建立，要把这个长远心要建立起来。建立起来呢，在我们学佛法的人讲嘛，就叫发心，要发心呐、啊，时时刻刻发心啊。大家不叫见怪啊，我们是经验过来的啊。老和尚在世的时候，禅堂的当维洛，那个传玉维洛，一当维洛当了8年，那没人换的，不打七也是他上殿过堂坐香出坡，上起殿来他烤庆子，他举枪，人家不念，他一个人念，吼，那个是这一堂功课是一字不落，念的是精神，那是精神十足。他坐香没在哪个换他啊，啊，你说他没得病吗？有病，有病他不当个病啊。嗯，稍微有点病，这就是不得了的，我这个有了病的啊。我告诉你，老和尚，我们家老和尚在金山住禅堂啊，那是念念以道为念的，心心禅念佛是谁，就跟念佛是谁就拼了，啊，跟他拼了啊，那个开悟都是拼出来的，拼死拼活拼出来的。老和尚打气 那个在七夕当中啊，人家说是告了生死架，什么叫架告的，不是像现在生死架告架好像是就是走过场一样，那是假的啊，稍微有点不舒服跟韦德师傅告假，我辛苦了，我哪里是不舒服了，求休息，不在这回事儿。这个不是我说的，老和尚自己说的，这屁股底下呢长了个大疙瘩啊，就是生疮一样长了个大疙瘩，小虎鸡的要多大呢，肿起来呀就跟吃饭这个碗那么大，又肿，肿过了以后呢就拱脓了，你看疼不疼啊，不能坐啊，这半边屁股不能坐，半边屁股不能坐，他还有半边屁股呢，就坐一半边，他也没说请一切请一只香的假，现在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简直是不行，怎么也不行啊。这个话呢是我说出来的，要问问他说你行不行呢，说我也不行，是吧，那真难过啊，那个你说这个屁股底下生那么个大，生那么个大疮，又红又肿又拱脓啊，古人他就是说置生死于度外，守道念于临终，他是严格的遵守这个格言，他说得到就做得到，凡是能说的就是给人能做得到的，如果能说的都做不到那就不要说，那佛说的戒律那都是人家能够做的，他说你不守戒律破戒那怪哪一个呢，如果佛说的戒律是不能持的，持不到的，任何人都持不到的，那个佛说的那就是假设的，我们是禅宗，看看我们的整个佛法，世间法也好，佛法也好，关键在于人，如果我们这个佛法要是没有释迦牟尼佛出现于世间，佛法从哪儿来呀，那不是人的因素第一吗，啊，佛去世，佛这个去世以后啊，这个历代的祖师高僧大德善知识继承佛的宏愿，做弘法利生的事业，一直到现在，属于佛法这个门面呢，一直撑到现在。到了现在这个局面是个什么局面呢？我们佛教是有组织的。我们今天在禅堂里用功办道也有组织啊，世出世间法要想如法的运转它都有个组织，它不能乱了套，整个佛教就是我们中国佛教协会，原来我们那个会长是赵朴初老居士，现在都不在了，他在世的时候也是不断地随时随刻总结我们这个佛教的现状，他就感觉到佛教的现状有许多的事情啊需要做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培养人才啊，他呢也讲五个建设，这个五个建设就是佛教本身的自身建设，整个佛教徒的自身建设，第一是信仰建设，不得信仰就没得佛教了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信仰都充分的， 啊，信仰建设说起来还蛮普遍的，真正把它建立起来还是不大容易的啊。信仰建设、道风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人才建设，还有一个教制建设，这是我们整个的全体佛教的需要办的这个事儿。在这个五个建设当中，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人才建设。所以这个赵普老在世的时候呢，强调了第一个重要是人才建设，第二个重要还是人才建设，第三个重要还是人才建设。有了人才了，什么事情都能够解决。就拿我们这个禅宗禅堂，不在禅宗的人才，你说我们这个禅宗这支香怎么来维护啊？啊，就是禅堂这支香，不讲，说是那个用功办道了，开悟了生死了，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架子，这个骨架，也要人呐。比如禅堂，哦，从设施来讲，都要配套齐全，钟啊、板呐、橘子啦，什么都配套齐全，啊。从职位来讲，那没得维络不行啊，没得当监制不行啊，没有扳手不行啊，啊，没得这么一个主持活上也还不行呢。这套班子建立起来了，那我们这个禅堂呢，到了时候起气哟、打气哟，啊，这个按部就班的去做，这靠的什么？靠的人。啊，至于说是了生死开悟，那要更要靠人。打气嘛，凭道心呐、凭体力呀、要拼的。我们是不是把全副的精力拿出来了？我这个拼就是什么，喝出去了，我跟你拼了，你死我活，跟你拼了，啊，拼命打老子吗？每个人是不是有这种拼劲呢？在七七当中，不允许有一点偷心。这个偷心就是生死，偷心不死，你想开悟，那是南去远而北去折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个都是要我们注意的。啊，你问什么用功啊，什么了生死啊，这些个地方都见不到。今天恐怕还在请开始的时间吧。嗯，有没有人请开始啊？好了一半。嗯，啊，那你可以喉咙大一点，我这个耳朵是不行的。嗯，你问话不但是要我听到，还要大众都听得到。嗯，不能大一点声音吗？ 就是为什么来过老和尚又开始先念佛，然后才参禅？ 来过老和尚怎么的？ 开始先念佛，再参禅。 怎么的？ 一开始是念佛，念佛他念好才参禅。 来过老和尚一开始念佛，那是他在家没出家的时候嘞，啊。那来过老和尚在那小的时候，拜了个师傅，叫个大定和尚吧，叫他念佛。嗯，老和尚念佛，那个小时候念佛，他没出家哎，还是个小孩子，也不过十几岁嘞，他都能够念佛，能够念到一心不乱，念到睡觉都在念佛，念到这种程度嘞。那个师傅啊就问他了，师傅晓得了，哎，这个小和尚念佛念得睡觉还在念佛呢吗？大声念佛呢吗？那就可就是念到一心不乱的。嗯，这种功夫呢已经做得这种样子，一般呢还倒不大容易的。 那当时的师父就问呢、啊、你念佛念的是不错的，念到这种程度了，你可曾晓得佛是哪个念的吧？嗯，就是这么一问，如果问到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的反应就不一样。如果现在问问大家，每我们现在在禅堂里的人问问问你，念佛是哪个念的，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。当时老和尚那时候还小得很呢，被他师父这一问，那叫做什么呢，哑口无言呢，回答不出来呀。回答不出来不等于这个人是没得智慧没得善根呐，那是有大善根的，是吧？不然他怎么能开悟呢？啊，现在人聪明，那是我念的嘛，啊，我心念的，啊，他什么都会回答。他就不像来过老和尚小的时候了，被师父一问哑口无言，就晓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。啊，这是他立志一生一世所追求要解决的压倒一切的大事。老和尚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参念佛是谁了，就起疑情了，一直没有离开念佛是谁呀，一直到出家到受戒，甚至于住山金山住山堂开悟，都没离开念佛是谁呀。久参有禅，也不是一朝一夕说一禅就开悟了的啊。虚云老和尚也不例外啊。你现在请开始怎么请的？ 我就是说，就是把佛念的这个老和尚一样，还是比较容易的。 我没听懂。 我说念佛，就我老和尚念的那种程度。 啊，你谈老和尚问什么事情啊？就谈你自己嘛。 就是说他，我经常当时的想他。 啊。你用什么功啊？ 就是提着念佛是谁。 提念佛是谁？就这么起嘛？还有怎么样呢？ 我听他们这个讲，他们。 啊？ 他是把佛念的就和老和尚那样 子。谁叫你念佛的？叫你参念佛是谁嘛？ 他们都是讲他的念的那种程度就比较好看。 什么呢？ 念把佛念好，再 谈谈 就会比较容易的。 你们这个说话也会说话呢，说话都说不清楚。 就是他们是把佛念好再参禅就比较容易。 把佛念好再来参禅呢、啊？把佛念好了，什么都不要了。我告诉你，那参禅就是多的啰嗦。佛念好了还参什么禅呢？这不怪事情了吗？半年哦，就照你就是说，刚好看到老和尚也是念了佛了以后再参禅开悟的，我也先把佛念好，再来参禅呐。啊，这不怪事情了吗？你要是把佛念好，你就不要参禅了。这句话，这个道理，这个你懂不懂啊？把佛念好就成佛了，那还要参禅吗？把佛念好就开悟了，那还要参禅吗？把佛念好就了生死了，那还要参禅吗？啊，把佛念好就成佛了，你说念佛？参禅指个道路不走啊，你们是东找西抓的啊，还有根有据的。我别人不学，学老和尚。你要是老和尚就可以啊，可惜你不是老和尚。 直接提念佛是谁就行了。 禅堂里就是这个禅堂，高木寺这个禅堂就是讲专修的。 我们不能够在禅堂里想讲任何法门啊，说是问话，问什么，修其他什么法门，我们不做引导。他说你我是念佛的，那你就给我讲讲念佛的道理吧，这不是也可以的吗？禅堂是不能讲的，因为他专修吗？他说你好，我要修观啊，那我也不能，我也不能引导啊，我禅堂是专修的啊。所以这个禅堂打三个期下来的，我大家要交流交流，看看究竟你们现在用什么功，是怎么要用功的啊。你可不能怪搞门寺啊，说这个禅宗不能去哟，那禅堂是不能住的，禅也不能参的，一参不好了哦，这就是人家说是叫什么走火入魔啦，什么东西都来了，都怪这个禅宗这一法不好，还是怪法不好，还是怪你这个人有毛病，这个要讲讲道理啊。法都是正的，哎，法是绝对都是正的，都是正法。人心邪了，那个法就邪了。还有哪个问话的啦？好了，一般一般啊，一般，起来，站起来，靠近一点，不站好起来， 新班 啊，什么的，合掌。像你这个合掌是不行的，你这个合掌叫南乡版呐，哪有这么合的？出家几年了？ 两年 、看来是没怎么没拜过师傅，你是偷偷出家的。没得师傅啊？ 有人没教。 没教你啊？这是不怪你，是怪师傅不好。那个师傅连合掌都不教你啊，你这个师傅太不尽责任了。你看看你们这个合掌，这像合着，这是合什么掌啊？所以我们现在这出家人的素质呢，为什么我们这讲三好呢？这个三好这就是讲素质的，不能说你身体不好，甚至于呢也不能说你道行不好。合掌必须要当胸啊，这个当胸呢也不能是平的，也不能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也不好看。那一般我们要讲这个度数呢，30度，也不是像你这两个大拇指头就是搭起来啊，这是不行的啊。要是我在禅堂当完了，我就考你一顿香板，考你一顿香板，不跟你讲话，也不告你。所以这禅堂挨了打以后，我就蛮好的，我长合的是蛮好的嘛，我就落合的这一对，他为什么打我呀？对吧？所以你们这个当参学啊，胆子都不小，闯禅堂来了，长得还不会合呢。好吧，那你功课用不会用啊？ 功就是， 你是哪儿来的？ 海南不是，是盐城过来。盐城。 什么？ 盐城。 什么？ 盐城。 能产的。 盐城。 什么？ 盐城。 我怎么？ 盐城。 什么盐城啊？ 就是江苏的。 哦，我问你工会用不会用？他说我是盐城人。 功就是参早念佛是谁起的前面 啊？会起啊？ 就是找他 啊？ 就是一直找。 什么？ 一直找。 就是找啊。 找没找到啊？ 啊？ 找没找到啊？ 这不好找，人家没找到，我也找不到。 哦，这要看起来的话，谁要人家找到以后，你才能找到呢？嗯？哎，嗯，这个事情，嗯，嗯，啊。为什么要参念佛是谁呀、啊？嗯， 参到念佛是谁就全部成功了 啊？ 基本上全部成功 了。什么？ 参念佛是谁基本上就是全部成功了。 什么全部成功了？嗯， 就了生死要差不多了。 哦，你想不想了生死？了生死啊？ 不但想了生死，另外还想度众生了。 不但是想了生死，还要想度众生。好，这句话好，说得好。嗯，想了生死那是自己的事儿啊，不但是了自己的生死，还要帮助一些众生了生死，那就是度众生。你自己有没有把握了自己的生死啊？啊， 有人能了 啊？ 有人能了的。 什么？ 人家能了，我也能了。 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个人生死，个人了啊，啊。 就是百个当中有人能了吗？有三个人能了、 啊。当然，人家能了。我告诉你，释迦牟尼佛能了不能了啊？ 他能了。 啊，他能了，你为什么不能了呢？ 那我也能了，因为现在也有人了 啊。你不说他能了，我就能了。释迦牟尼佛不是了了吗？ 现在也有人参出来了。 现在也有人了啊。 啊，对啊。 那你为什么不了呢？ 我还等等。 还等等啊？嗯，等什么了？啊？ 等下边。 嗯，不行哦。嗯。啊。 参出来就差不多了吧。 什么都参出来啊？ 就是这个念佛是一旦参出来差不多了吧。 嗯，啊，你就是问这个话呀？回去、 嗯、 确实有很多啊是用功的人啊，也确实呢有很多呢是不会用功的。能怪不能怪呢？不能怪。正常不正常呢？正常的。嗯，人嘛，小佛嘛，都是哪有生而知之的，都是学而知之的啊。你不要笑，哎，你笑人家还不如笑笑自己啊。嗯，哎、啊，要不断学习，特别是禅宗这一法，在我们整个的佛教门中，修哪一法人都很多，特别是修禅宗这一法的，你说他是人少吧，可是现在对于禅宗感兴趣的人是蛮多的，研究的人更多，修的人呢我还没到看得到。嗯，这禅宗这一法研究的人，从理论上想把它搞明白，从理论上想把它搞明白，那是明白不了的 啊真正的明白必须实践，必须实践，这是对于禅宗法的特点。嗯，所以禅宗他也不讲也不说啊，你看我们禅堂里下也没得本本，什么都没有，空空如也，一天到晚做什么事儿去呢？行啊。嗯，行不是跑香叫做行啊， 跑响也在行，坐响也在行，出入往返都在行。行就是修行。什么叫做行？从这个字面来讲，行就是不住。如果你这个心不动，像这个二乘人一样，空无相无作啊，于菩萨度众生，他不生好药之心，那他就不行了。骄牙败种他还行吗？那是如来之所喝着了，还不像刚才这位师傅了，他还要消福要度众生呢。你要度众生他不是要行吗？大乘法门修心的法门都叫做行。这个行是就事来讲的啊，我们行路啊都叫做行，修行也叫做行。真正的修行呢，他这个字不念行，念个恨。四大名山的普贤菩萨呢，就是大恨普贤菩萨，度入生。恨是什么呢？恨就是字，就是一个字，度音不同。这个字呢，度几种音啊？修行念修行啊，大恨念大恨啊。那个银行呢，它要的行36行，它不念行吗？啊，每一个度音做每一个解释。这个行字在我们大乘佛教里向来讲呢，那叫做恨。观自在菩萨恨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什么叫做恨？用一句话给他做一个注脚，那叫做入理之心谓之恨啊。那个六记佛当中叫个观恨如来，不就是不能叫个观行如来。入理之行，我们参念佛是谁？就是入理之行。修一切大乘观法都是入理之行，理心念佛也是入理之行。理深事浅，事跟理是一，这众生的根性不一样啊，他的心力呢只能够达到事，而不能够达到理，所以他念佛就有事一心有理一心啊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那我们参禅，但是这个名字呢在禅堂里我们也不讲也不建立，那不是也有事宜心参也有理宜心参的啊？那是必然的道理啊。就像昨天那位居士问的，什么叫做大宜大悟，什么叫做小宜小悟，大宜小宜怎么讲法的呢？啊，如果这个道理要是不懂，我们拿一个譬喻来说，一个小学生啊，这个是一年级的小学生，肚子里向东西是很少的啊啊，对于某些事物呢只要怀有一种朴素的感情，对佛教也不例外。那么一个大学生，甚至一个大学教授，什么博士啊硕士生，他的肚子里性就多了，了解的东西也多。那么这两个人站在面前，同时给他一个题目，就是参念，就是念佛是谁，理解能一样吗？是不一样的。理解不一样，因之而悟的他这个悟也不一样啊， 所以它就有大义大悟，有小义小悟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恨身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什么身呢？般若波罗，般若蜜多就是智慧啊，智慧道彼岸啊，有智慧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啊。那个照见五境五蕴皆空就是观照，观照也是移情。这个移这个字是修行这些法门都不能离开移字，所移的十法界的众生，所移的是什么呢？不出乎三烦恼，就是见思尘沙无明。一破了三烦恼就断尽的，起宗门下用功，起一情，明心见性。你看哪一个祖师不是这么过来的啊？我们是临济宗，临济祖师不是起一心开悟的吗？除了临济祖师以外，你看看我们禅宗的哪一位祖师不是起一心开悟的？你说，你能够指出来哪一个祖师不是起一心开悟的啊？只是我们理解不到。那个的，我看那些个祖师都不是起一心开悟的啊，在你看来呢，都是因为种种因缘开悟的啊。施法界都是因缘所生法，开悟也有因缘啊，只是一个因缘。但是这个开悟的功夫都是用在开悟，都是用在移情上边啊。虚云老和尚怎么开悟的？那时候是杯子掉地开悟了。杯子掉地那是个因缘，那是开悟的这么个因缘，助道的这么个因缘。移情到了瓜熟蒂落的这个时刻，就有这么个因缘啊。就包括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，这菩提树下做什么？用功。哎，那不是做人做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取草坐在菩提树下，他说我要是不成佛不开悟，誓不起此坐。他不是等到开悟，等到开悟，那开悟永远不得开。他也坐那用功呢。佛的用功当然呢，那些人就说是由心四禅呢，在四禅境界开悟的。那也不能自己随便就开悟啊，他也有个缘，这个缘呢就是夜读明星。虚云老和尚是杯子掉地下了，这个一个音声一响，这也是个助缘，他开悟了。我们家的老和尚在金山坐香，那晚上六支香开经，一吹鱼子，开悟了，赫然大悟，卸下千斤担子，亲见本来一面。这都有因缘的，都是因缘所生法吗？没有哪一法不是从因缘所生的。所以这个禅堂的法器啊，都要慎重啊，是不能随便。因为这是关系到香板头上出祖师，你看这寻香的煎香的啊，下这个香板，那可不是随随便便的，不是儿戏的。香板头上出祖师啊，什么叫做香板头上出祖师呢？高门寺的那个天会彻祖，中兴高明寺的，那都是香板头上出的啊。这个呢不是也有这么一段故事吗？ 雍正皇帝到了晚年呢，留心佛法，他就啊看这个内典，内典就是经书。他看到玉林果实，啊，这个玉林果实拜为果实，都是一个和尚有什么本事啊？被皇帝天子拜为师傅啊？他心里就不出疑，到底这个和尚有多大的本事？那么玉林果实已经过世了，人去了，他有他的遗著在，他就找这个玉林果实的语录看，啊，不看得了啊，一看哦，了不起，怪不得他能够做果实。那个拜果实是不容易的，首先拜果实要有福报啊，不但你多少的不问你有多深的道德，不得福报是不行的，没得福报你就背不住皇帝那一拜，一拜就把你拜坍塌。过去的祖师不是有这么一位啊，有这位高僧嘛，拜果师嘛，他没得福报啊，被皇帝三拜一拜不好了，拜果师那果师要坐在那个果师位子高头，也像我们这个法座一样，那个皇帝啊穿起了龙袍起来，像个真的一样啊，三跪九叩首真拜呀、啊、还要焚香，还不是这个样子呢，拜果是全国都要拜的，全国的老百姓文武百官都在同一个时间要拜的，不是让他关起门来在皇宫里先单独的拜火是啊，不是的。你看看那个作为一个果实要有多大的福报，单讲一个做皇帝，古人讲啊，没有三国的福报你是不能做皇帝的啊。同是一个人，说是作为一个大国的一个国君，一国之主，他就不是泛泛的人，统领这一个国家，治理这一个国家，那是一件小事情吗？比如我们这个国家，我们中国有12亿人口呢，啊，把我们这个国家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，靠什么？靠智慧啊！没有这一套办法，不到繁荣富强，我们永远过贫穷落后的生活啊！你说众生要离苦得乐呢，我不想现在，我们现在还在娑婆世界，还没有能够升到西方去，那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我们也要不能够说是我们就苦就苦一点了，哪个不想落呢？靠什么？靠自己不行啊，啊，靠什么呢？靠政策，靠政策就靠领导人领导的好，那他就不是一种凡夫。你看看他也是个人，老百姓一样啊，我们扬州还出个新皇帝呢啊，他还不是一样吗？但他的作用不一样。诸佛菩萨说是这个上乘正脚，下降下这个这个道驾慈航，种种视线，我们认为我们看不到啊，我们哪晓得他是什么人来的？没得福报是不行的啊！或这个皇被皇帝一拜，这个果实爬不起来了，摊在那个什么那个果实的座位上头了。皇帝聪明啊，一看不行，哎，他说师父啊，你这个道德是比我高啊，他说你福报没有我大呀，啊，他说你下来，啊，你再拜我三拜，那个果实也没得办法了。你说我是和尚， 父母不拜，国王不留，我不拜，你不拜，你再贪着这就贪死不，非贪死不行。他只好下来再拜皇帝，再拜三拜，哦，这才叫回复。你们看看，福报要紧不要紧呐？啊，就是我们想出家做和尚，首先要佩服。现在的人呢，就怕佩服，就专门想降服，这是个最大的一个缺点啊，最大的缺点呢啊。我今天呢不想讲了，再讲我这些家里边几的香就不好做了啊。那个香板头上出祖师，我们现在据传说拿着这个香板，这个形象就像一支宝剑一样。天会彻祖就是被雍正皇帝逼出来的，叫他道念佛是水，道不出来，我这个尚方宝剑挂在你头上，就砍你的头啊，也要命啊。王兴面来参念佛是水，开了悟了，所以把这个啊这个香板嘛一直流传到现在，这叫做香板头上成祖师啊。初中打烟的大家把起心来。